你好，我是曲小英。今天我分享的主题是，想要增长，你的团队需要高效的工作流。产品增长是产品成功的必经之路，也是最最重要的部分。而迅猛的增长离不开优秀的增长团队。但并不是只有专门负责增长的产品经理或者增长黑客专家才能帮助产品实现增长。每个产品经理都有责任让自己的团队具备产品增长的能力。所以我会在这篇文章中跟你分享如何设置团队的工作流程，才能最大化团队的增长能力。让团队成员明确要增长的指标到底是什么，这个问题看似容易，但即使是硅谷顶尖科技公司的产品团队都没有做到这一点。特别是在大型公司，每个团队负责一个细分领域，很多时候大家各自专注于自己的日常工作中，往往会忽略了思考自己的工作到底是提升了公司的什么指标，是如何帮助公司的。比如你的团队在视频部门负责捕捉违规内容，那么你们要提升的指标可能是捕捉的准确率，也可能是对捕捉内容类别的覆盖率。这个时候团队成员很可能就乱了方向，不清楚要增长的到底是什么指标。这个时候就需要你对大家说，现阶段我们需要提升捕捉的准确率，提升我们的监管能力，这样才能确保其他团队把更多的网红吸引到我们的平台上。但是我们现在只是吸引美女网红，所以成人内容可能需要多加注意。这样的方式既明确了团队的增长目标，又可以提醒团队成员要兼顾的问题，从而实现产品健壮有力的增长。在这里，产品经理需要注意的是，不要怕啰嗦，可以重复、重复、再重复，一定要达到任何一个团队成员都可以不加思索就能回答出来的程度。组织专门的增长讨论和分享会议是一个很好的方法。如果你的团队经常通过 AB 测试来决定发布哪个版本，那么你就需要一个增长实验讨论会。这种会议常见于负责核心体验的团队，比如 Facebook 中负责信息流核心体验的团队，他们稍微把新鲜事儿的行距改一改，就会影响用户的使用产品的时间。所以每个新功能都需要 AB 测试，这时组织一个增长实验讨论会就非常必要了。一般这样的讨论会会用一个 Excel 文档记录所有的小实验，比如按钮颜色的改动、行距的改动，甚至信息流推荐算法的每一个新版本，对应负责人、实验发布时间、实验涉及百分之多少的哪个国家的用户、实验结果是什么、实验界面的链接等等。你可以在这个 Excel 文档中用颜色表示实验成功与否，一目了然。我比较喜欢用绿色表示实验成功，可以发布给所有用户，黑色表示实验失败，肯定不能发布，黄色表示实验正在进行中，红色表示实验正在开发中。这样的增长讨论会我们每周开一次，讨论上周发布的实验结果，本周开发完毕的实验该发布给哪些用户进行测试，计划下周应该做什么新的增长项目。这里有一点需要注意，很多产品的功能虽然很酷炫，但就是对用户指标没有积极作用，所以注定了实验会失败，这个功能就会被砍掉。但是有些工程师和设计师不能正视这些不理想的实验数据，他们会想方设法的掩盖或者编造数据，企图蒙混过关。但是进行 AB 测试的正确心态是要像科学家做实验那样严谨，只有这样才能找到真相，实验失败也可以帮助团队成员找到新的更准确的方向。除了增长讨论会，我们还组织分享增长的会议，因为有些增长方法可以举一反三，应用到其他场景中。这个会议上，大家可以分享每个实验的具体数据，也有数据科学家分析从最近发布的几个实验中找到了什么共同点，以及其他部门的增长实验有什么心得。比如，当你发现，在推荐算法中，增加用户最近浏览内容的权重，而不只是关注用户一共看了相关内容几次，可以增加用户的使用时间。信息流推荐系统的工程师发现这个方法管用的时候，可以推荐给其他的推荐系统团队。这种分享的好处是可以节省大量的试错时间，一个坑只由一个团队趟一次就够了。 整个公司的所有团队都可以借鉴经验，以免多次重复同样的错误。总结一下，增长讨论会和分享会的目的是和团队成员高效地评阅实验结果，砍掉表现不好的功能，对于表现好的功能一起制定下一步发布计划。对于一些需要权衡取舍的问题，比如一个核心指标上升了，但是另一个指标却下降了的情况，给团队成员讨论的机会，一起做出产品决定。你还可以试试为团队配备一个增长大屏幕。在 Facebook, 每个团队都配有一个大屏幕，上面会显示我们最在乎的数据是什么。这样做的最大好处是吸引团队成员的注意力。试想一下，你每天上班都看到你最在乎的是什么数据，那就相当于每天都在你的潜意识里强化这个关键点，无形中就提升了整个团队的工作效率。另外，大家每天开战会时都会看到这个大屏幕，了解我们的核心数据表现如何，有没有什么奇怪的现象，比如某个数据突然暴跌，是不是出现了 bug, 又比如某个数据今天突然暴涨，是不是因为今天是节假日，大家都在家，所以使用 APP 的用户一下子就多了。我们还有增长警报系统，如果数据暴跌的情况超过了某个限定值，那么系统就会自动给对应的工程师发邮件警报，大屏幕的字也会变成红色大字。这样做的目的是方便大家第一时间注意到问题，并灵活安排手头的工作，优先解决这个新问题。给团队成员培训增长基本功，是提升团队产品增长能力的有效方法。所有的设计师都应该了解基本的增长技巧，比如按钮设计成什么样，用户更容易点击，怎么设计提醒消息，用户更容易注意到。所有的工程师也应该知道基本的增长公式，即使他们不在增长团队。我之前负责的产品团队重点在开发新产品，还没有把产品增长作为重点。这时我发现不懂增长的工程师不知道如何权衡取舍自己手头的任务，不懂增长的设计师只追求好看，不在乎也不知道如何提升用户体验。而且我给这些工程师设计师提意见时，他们也不能充分理解为什么要按照我的方法来。后来我邀请了增长团队的专家给他们讲授增长经验，在这之后我发现他们工作起来更能关注用户体验，更能思考如何一步步提升产品指标，我跟他们交流起来更顺畅，工作效率也更高了。因此我给你的建议是，让团队的每一个人，包括营销人员、设计师、工程师、用户体验调研师等等，都上一堂增长课。因为增长是每个人的责任，不能仅靠产品经理一人瞎吆喝。接下来我给你总结一下今天的主要内容。今天我主要跟你分享了如何设置工作流程，让你的团队成员高效地为产品增长而服务。首先，产品经理要让团队的所有人知道要增长什么，并且每周重复，直到让他们倒背如流。其次，建立专门的增长讨论和分享会议，鼓励分享和尝试，要有条理地管理好所有的 AB 测试，并记录结果，和团队成员一起讨论，做出权衡取舍的决定。这种方式可以有效地管理团队同时进行的多个实验，也是团队成员通过看其他人的实验成败，避免再次踩坑的最好方式。再次，增长大屏幕可以让大家每天都看到产品数据，潜移默化地提升整个团队的产品增长能力。最后，要注意培训你的团队成员，不管他们的本职工作是什么，让他们都具备增长基本功。最后，给你留下一个思考题。在这篇文章中，我提了很多提升团队增长能力的建议，哪些建议不适用于你的团队，哪些建议是你马上就可以尝试。